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夜， 昨天的影控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不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某城新天地门口的广场，周宁静和小王坐在一张长椅上，两个人的手里都捧着咖啡。周宁静问小王，小王，你是不是真觉得我和麦克不干净啊？小王没吱声，这姑娘真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主。周宁静笑了，哼，也难怪，我和麦克确实走得太近了。静姐，我知道你不会和麦克怎么样的，可是麦克人真的是很好，你们很合适，只可惜静姐你已经结婚了。见周宁静没什么回应，小王继续说，麦克是个好人，静姐你也是。哼，是吗？小王，我这个人其实挺有野心的，我总想着往上走，往上爬，可是要让我用身体为代价去换取什么，那我周宁静是做不出的。人一旦失去了底线，就像鸡蛋开了个口子，什么苍蝇都会飞过来咬你一口的。我还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同事，我和他是一起入的职，没多久人家就攀上了某位上司，上司调离，我那同事又想去勾搭新的上司。哼，可是这些男人并不是每一个都愿意买他的账的，这个新上司呢又偏偏是个正人君子，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工作狂，正眼都不带瞧他的。他吧，这些年就没好好工作过，光顾着钻营了，又素来是一个爬高踩低、欺软怕硬的主，还特别喜欢打小报告，他没少得罪人。这时候见他失了势，被他得罪过的这些人呢，便联合起来对付他。于是他病急乱投医，四处勾搭公司里的上司，连管后勤的他都没有放过。到了最后，还是灰溜溜的离了职。小王点着头，若有所思。周宁静又说：“小王，在职场上，女人本来就不占上风，如果再不走正道，那能有什么好下场？尽管有好多身不由己的事，但是坚持底线是最基本的。 嗯，女人当自强，如果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那别人怎么能够看得起我们？ 是啊，靠什么都不如靠我们自己，对吧？ 静姐。” 小王欲言又止。怎么了？ 静姐，你和你先生真的要离婚了？ 哎，我们是离婚，还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。我也不愿意多想了，好不容易清洗了冤屈，我应该把重心放在工作上，不能够再让人家诟病，说我周宁静能力不足，要牺牲色相博上位。哼。 叶枫红着眼睛出了会议室，小鱼跟上来说：“哎，姐，怎么了？” 叶枫摇了摇头：“ 姐，是不是方总跟他老婆合伙欺负你了啊？”“ 哼，没呀。”“ 你说，方总老婆有病啊？莫名其妙来公司，甩脸给谁看呢？”“哎，姐，现在公司都传遍了，说你勾引方总，才惹得他太太上门来找茬的。”“ 谁说的？这嘴也太碎了吧！”“ 疯子姐，我们真替你抱屈，真的。”“ 哎，好了，什么也别说了。我没心情。”“ 别呀，姐，我有急事要跟你汇报呢。”“ 嗯，到我办公室说吧。”“ 哎。”两个人进了叶枫的办公室，小雨笑着说：“姐，你就别烦心了，这感情的事儿啊，好了坏了都是空的。要我说呀，手上拿着票子那才是真的。” 叶枫抬抬眉眼，没说话。 小鱼坐在了叶枫的对面。“姐，哎，姐，你知道镇海集团吧？”“ 我当然知道，做新能源的，业内翘楚，某城无人不知啊。”“ 嗯。”小鱼刚要张嘴说话，又唯恐隔腔有耳，就站起来附到了叶枫的耳边，说了好一通话。 小鱼说完，叶枫脸色大变，随即嘴角上扬，微微地笑了起来。 方志远虽然对叶枫发了脾气，心里也是很膈应，可是叶枫的那番话却让他陷入了沉思。是啊，他知道周宁静是不屑牺牲什么来博上位的，可是他和麦克真的就没有私情吗？单纯的交易是一码事，这有了私情之后又相互照应，那又是另一码事了。况且周宁静当着自己的面曾经承认过他对麦克有好感，他甚至还收了麦克一块17万的手表。可是说不通啊，如果周宁静真的喜欢麦克，为什么当时会同意签订试离婚协议呢？这本身就很矛盾呢。想着想着，他苦笑了起来，自己不是一样充满了矛盾吗？自己的心里明明有百成，却又极力维持着和周宁静的婚姻。这段婚姻 还有继续维持下去的必要吗？方志远的脑子里第一次闪过这样的问题，可这个问题他现在还是无法给出答案的。方志远想起了他和百成掉落在山涧的那天，他感受到那份真切而纯粹的爱意，这份爱意确确实实是他和周宁静不再拥有的，失去已久的。 不几天有消息传来，迈克即将复职，调查组也第一时间声明迈克是被诬陷的，他和周宁静没有任何私情，周宁静的升职完全基于他个人的努力，公司还出示了周宁静这些年的所有考核记录，至于那10万块钱则是不怀好意的专柜老板设的圈套，恰恰是因为迈克要求他撤柜他才设计陷害的。迈克回到公司这天，公司里的人又都换了一副嘴脸，无不笑脸相迎，迈克也只是如常。但是周宁静知道，因为这次的风波，迈克的升职之路已经受到了影响，本来总部那个属于迈克的位置很快就会安排别人，迈克这是牺牲了自己的前程来保全他和周宁静暂时的风平浪静。 此时陆泽西正往西亚整形医院赶，自从求婚失败之后，陆泽西就没有去过医院，一呢是抹不开面子，二呢是给默默一个下马威，当然最重要的是陆泽西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自己一天不出现在西亚，默默就会守着西亚不会离开某城。可是陆泽西的算盘打错了，就在刚才医院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新任的总经理过来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新任的总经理？陆泽西直接冲进了默默的办公室。 默默笑着说，呀，这不是陆总吗？怎么来上班了？ 默默正和一个中年男子对坐着，那个男人一看陆泽西来了，慢慢地站了起来。啊，陆总啊，久仰了。陆泽西根本没有搭理那个男子，只是直视着默默。 啊，来得正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新任总经理。 等会儿，陆泽西一摆手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 我有直接任命权啊，我不需要和你商量。换言之，虽然西亚你有股份，但是就连你也是我任命的，不是吗？ 别呀，陆泽西说，你要是不痛快立马就开了我呀，我一句怨言都没有啊，啊，挥挥手绝对不会带走一小片云彩。 陆泽西和默默对峙着，默默看着很是风轻云淡，那可不行，你和西亚是有劳动协议的，你又没有做错什么，我就这么开了你，还不是让外人看笑话吗？再说了，万一你到劳动局告我呢，那我跟谁说理去啊？ 哎，我大小也是西亚的股东啊，还是西亚的副总，任命总经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总得跟我说一声吧？啊， 我这不是跟你说着呢吗？王总是接替我的职位的，只要我看准了，我不用征求谁的意见。 陆泽西双手微微地颤抖着，好啊好啊，你爱用谁用谁，老子不干了。砰的一声，陆泽西摔门而去。王总尴尬地看着默默，陈总啊，你看这个陆总这个气性还挺大的，要不然我去跟他谈一谈。 不用，你放心吧，他不会离开西亚的。西亚是陆泽西的心血，陆泽西当然不会离开，这一点默默是笃定的。默默只是想让陆泽西吃点苦头，就这么简单。 陆泽熙前脚离开了西亚，后脚就来到了王翠的心理诊所。他刚走进门，又犹犹豫豫地收回了脚。没别的，他只是不想尴尬。毕竟，这王翠是林子轩的表姐。自从林子轩去了上海，陆泽熙就没来过这儿了。算了吧，自己要真有病啊，别说这个王翠啊，就是天皇老子都救不了啊。 陆先生，王翠的声音从陆泽熙身后传过来。 陆泽熙只得回过了头，微笑着说：“哦，王医生啊，原来你在啊。”“ 我刚到。”王翠打量着他的病人。嗯，不错呀，陆先生，你都好久没有来过了，想必这段时间一定是顺风顺水吧。 还行吧。 啊，进来坐坐。 那我没有预约呀。我 进来吧，我给你半个小时。 那行吧。 进诊疗室没有十分钟，陆泽熙就靠在躺椅上睡着了。王翠凝视着他这位十分有趣的病人，不免联想到前一阵子轰动全城的那个新闻。他看到新闻的时候一点也不感到惊讶，陆泽熙骨子里便是这种哗众取宠的家伙。不过他竟鼓起勇气去追求真爱了，这个王翠倒有些诧异。一个本来对爱情失去信心的爱无能患者，不懂如何自爱，也不懂如何爱人，要重拾那份勇气有多么艰难，别人是不知道的，王翠自是深知。遗憾的是，陆泽熙这一次又失败了，想必他是充满挫败感的，又开始对他自己的全盘开始否定。 和王翠预想的一样，陆泽熙彻彻底底地被打回了原形，甚至比原来还要变本加厉。陆泽熙不再去西亚，只是昼伏夜出，白天在公寓里蒙头大睡，到了晚上就领着一帮狐朋狗友各自玩乐。和以前不同的是，他再没带过女人回家。这天上午是礼拜天，陆泽熙去公司加班了。老八呢，正准备收拾东西去海丽的旧时光，这个时候门铃响了。老八开了门，见门口站着的竟是大包小包的潘瑜，他不免诧异起来。 潘瑜微笑着说：“呵呵，老陆。”好点了吗？ 哦，老爸说，你是来看老陆的？ 是。能进来吗？ 进来，进来。 他还没起啊。潘宇指了指陆泽熙卧室的门。 哎，昨天晚上又喝多了呗。这都好几天了，天天这样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泡吧。我也不是没劝过，可他的性格你应该了解，他哪儿听啊？ 今天在新天地我遇到志远了，他跟我提了一嘴，我就想着来看看老陆。啊，我现在新天地弄了个柜台，卖化妆品来着。 潘瑜在卖化妆品，这倒让老爸很是意外。这个时候陆泽熙抓着头发从卧室出来了。谁呀？ 嘿嘿，老陆，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才起床啊？ 哟，潘瑜啊，你怎么来了？ 怎么不欢迎啊？ 没有没有，我这儿也挺乱的，我刚起床。哎，老爸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给人泡茶了吗？老爸说，你还真把我当保姆了，我这不是刚想去泡茶吗，你就冒出来了。你 潘瑜站起来指了指放在门边的东西。哼，还没吃早饭吧？我买了点菜，这就给你们做啊。 老八和陆泽熙对视了一眼，陆泽熙连忙说：“那什么，不用了吧？啊，这怪不好意思的。这个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不相信我的手艺？ 行了行了，赶紧去洗漱。老八，你帮我把那堆东西搬到厨房，哼，我给你们改善一下伙食。 潘瑜在厨房忙碌起来，老八把卢泽西叫进了卧室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你们俩又好上了？没有啊，那对这干嘛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不是，你再好好想想。你想什么呀？哎，是不是那个晚上你喝多了，你又遇见他了啊？你跟他发生了什么那个不可描述的事情，然后你就忘了？怎么可能呢，巴友根，在你眼里我就是这么一种人呢？不是，你以为呢？你说你这段时间啊，夜夜笙歌的，不是泡酒吧就是混夜店。哎，别说潘瑜了，我看呢，是个女的你都想溜。哎，真的老陆啊，我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你现在呢就跟一匹发了情的种马似的，你跟我闭嘴。我说真的啊，老爸压低着声音，潘瑜这突然出现呢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啊，跟你这个破镜重圆，趁着你跟默默分手，你这空窗期，他趁虚而入。哎，我发现你现在可以啊，巴友根，你都知道揣摩女人的心思了。那当然了，我都是童安教我的嘛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陆泽西，这要想撩妹，首先就要有代入感，能够换位思考。哎，你看啊，我现在把自己带入了这个潘瑜了，你打住吧，你还是去带入你的前妻吧。我前妻这儿啊，有我呢，没你什么事儿。喂，老爸叹了口气。哎呀，你说咱俩啊，可真有意思啊，怎么都跟这个前妻干上了啊？是你啊，别带上我。陆泽西说，潘瑜今天过来呀，我估摸着也是出于同情，我呢出于礼貌，姑且接受他的这片好意。我可是没想跟他复婚。好好好，行行行，咱不谈这个了。哎，怎么一提海丽你就闭口不言呢？有吗？没有啊。怎么没有？你这几天还在旧时光那儿蹲点儿呢？老爸不吱声了。陆泽西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童安安就没再教你点别的？没有，他就说呀，这个脸皮呀一定要厚啊，他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这不靠谱啊。这样啊，老爸，我给你支一招吧。你啊，我怎么了？我陆泽西混迹情场多年，我什么女人没有见过呀？啊，我什么女人搞不定啊？老爸忍不住笑了。厨房那位啊，还有那嬷嬷，你都没搞定，去你的，你大爷的！不告诉你，那是特殊情况啊，总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吧？行行行，那你说，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我问你，海丽现在最在乎的是什么？最在乎的，那应该就是旧时光了吧？我看呢，他全身心呢，那都扑在了咖啡馆了，那真是尽心尽力呀。旧时光生意怎么样啊？还行，那儿比安文明行他们的要强多了。还行，那就是还不够好，还可以更好。我觉得你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。我怎么下功夫啊？哎，我帮他招揽生意。对呀，我不行啊，做生意这种事情我哪懂啊。利用你的专长来帮他呀，在他的心目中树立起你高大的形象啊。哦，写代码，我就会写代码啊。你呀，陆泽西都快吐血了。

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 夜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。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唐婚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老八正跟陆泽西聊着天，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哦，对了，老陆，这个饭我就不吃了啊，我现在啊要到海里那儿去了。”陆泽西说：“ 别呀，你就留下我跟潘宇，这多尴尬呀！这个， 我要不你就叫对面那月月啊，这不礼拜天吗？他肯定在家， 那不合适。 那我不管，我真的走了。哎，你看啊，我到海里那儿啊。”横竖都是要消费的，啊，吃不吃的他都得敲我竹杠，我就是只点一杯咖啡啊，他都敢收我三五百的，我还不如啊在那儿解决午饭了呢。 哎呦，我去， 你泡妞还算账啊？你管我呢？ 老八兴致勃勃的来到了旧时光，店员大米和小米正忙着拉卷闸门。这大米小米是一对姐妹，都长得瘦瘦小小的，两个人齐心协力，那门还是纹丝不动。老八大踏步走过去，用一只手就拉上了卷闸门。大米竖起了大拇指：“ 行啊，老八，还是你厉害。”“ 哎，我不说了吗？只要是周末啊，就等着我来给你们拉门来。” 八哥，你今天又打算常住啊？ 那还用说呀，反正在公司加班也是家，在这儿不也一样吗？老八说着从包里掏出两个纸袋递给了姐儿俩。哎，南城的烧饼啊，刚出炉的，赶紧吃。因为常来，老八和大小米都已经很熟悉了，姐妹俩自然也就知道了他跟海丽的关系。又有童安安从旁指点，要老八跟这姐儿俩搞好关系，这个关系要是扎实了，搞不好就能发展成长期潜伏在海丽这边的卧底，那什么事情就都能通个气了。见海丽还没有来，老八就说：“怎么了啊？你们这老板娘最近挺忙啊啊？” 大米和小米交换了一个眼神，谁也没有说话。 什么情况？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 大米说：“八哥，我们要是跟你说了，你可千万别急眼啊。” 小米附和着， 就是就是，你得稳住了，八哥，你可不能冲动。 不是，磨磨唧唧，你赶紧说，怎么了？ 大米压低了声音， 八哥，我们老板娘，相亲去了。 老八跟触了电似的跳了起来，相亲去了。 哎，小米赶紧说， 八哥，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让你别激动，你看你， 就是啊，八哥，你这样往后要再有什么事，我们哪敢跟你说呀？ 不是我这不是急的吗？要海丽真的相亲成功了，那往后有我什么事儿了？ 原来海丽的一个客人，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，说是对方特别优秀，情况呢，也跟海丽差不多。离异无孩，海丽本不想去的，只是这是一个常客，经常照顾旧时光的生意，不去呢又怕客人多心，就想着不管怎么样去露个面，到时候也好有托辞，就说不合适，对方没有看上自己之类。别说开了咖啡馆之后，海丽在为人处事方面倒真是长进了不少。 海丽是这么想的，但老八不是啊。到时候海丽真要是看上对方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他这盘黄花菜不是全凉了吗？老八连忙打听相亲的地点，大小米说了个餐厅的名字，老八抓起了电脑包就跑。 潘瑜和陆泽熙此刻对坐着，满满一桌子菜，陆泽熙看得目瞪口呆。潘瑜夹了块肥中带瘦的肉，轻轻地放在了陆泽熙的碗里。喏，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多吃点。 潘瑜不知道，有了钱以后啊，陆泽熙已经很少吃这种红烧肉了，太腻了。可是在陆泽熙穷困潦倒的时候，潘瑜每次做红烧肉，陆泽熙都觉得是在过节。银白色的米饭，酱色的红烧肉，瞧着饭碗，陆泽熙竟觉得眼睛一热。潘爷，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啊，咱们叫个外卖就可以。你看啊，你来一趟还让你下厨，这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。这个 老是吃外卖怎么行啊？ 不，也不是总吃，偶尔呢我也下厨。 哈。还记得你以前总说做饭是一种艺术，绝不是柴米油盐那么简单，要讲究火候，讲究搭配，这才叫懂生活。 我还说过这种话呀？ 嗯，你说的好些话我可都记着呢。 对了，你上次说你现在在做化妆品，怎么样，一切都会顺利吧？ 潘瑜又给陆泽熙加了点芹菜。还好吧，打算入住新天地了。 哦，那是好事啊。 嗯，算是我自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。 啊，要用钱的地方你尽管告诉我，我会帮你想办法。 用不着，你别老是冲大哈。你的情况我又不是不知道，你现在这套房子都抵押给银行了，钱全砸在西亚。别说我现在还没管你借钱呢，就算我真的要借，你拿得出来吗？你又能拿出多少钱呢？ 听出来了，你看不起我。 不是看不起你，是我对你知根知底儿。放心吧，我虽然有困难，但总算还是能够克服的。 那这样吧，别的忙我帮不上，但是我另外给你和孩子租个房子吧。你现在住的那个小区不安全，环境也不好。 不用不用，这都是暂时的。我不是也跟你似的，把全副身家都投进去了吗？我相信再过半年一切都会有起色的。 陆泽熙露出了惊叹的表情。 潘瑜莞尔一笑，呵呵，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 我发现你变了。 不变都不行啊，这不是生活所迫吗？ 陆泽熙拍了拍脑袋说，哎呀，瞧我这主人当的都忘记开酒了， 啊，说想喝什么。 菲斯特餐厅靠窗的位置，海莉和一个中年男子对坐着。其实海莉特别不愿意来这里，因为这儿是百城的餐厅。他一想起跟周宁静去百城家捉奸的情形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刚才进门的时候还和百城打了个照面，哼，这个绿茶婊居然还有脸朝自己笑。海莉一面愤愤，一面不免在心里感叹，百城这个女人太可怕了，心理素质真不是一般女人能比的。对面坐着的中年男人姓钟，比海莉大那么七八岁吧。 老钟笑着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笑容里透出了一股子猥琐，这跟他那身高档的西装极不和谐。小海啊，你以后不要叫我钟先生了啊，叫我老钟就可以。你看，我叫你小海，你叫我老钟，这不是挺和谐的吗？ 啊，他们都叫我海莉。 哦，他们怎么叫是他们的事啊。我要是跟别人一样叫，那我和别人不就没有区别了吗？啊，你看咱俩这个关系，那能和别人一样吗？ 钟先生，你 老钟 啊。好好好，老钟，那什么，老钟，咱俩的关系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。 别呀，你别那么早就下定论呢。老钟说完还挑了挑眉毛。 海莉差点起一身鸡皮疙瘩，便到处翻找着菜谱。有个服务员走过来递过一个 iPad， 女士，现在我们可以在线上点菜了，菜谱都在这里面。海莉拿过 iPad， 心想，嗯，这倒蛮好啊，往后旧时光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点单呢。啊，老钟，您看着点吧。海莉把 iPad 递到对面，这顿饭她一开始就没打算吃老钟的。 老钟的眼睛一直盯着海莉，我吃什么都行。 啊，那我随便点了。海莉伸手拿过 iPad， 老钟一下子抓住了海莉的手，海莉迅速抽回自己的手，只觉一阵作呕，却又不好当场发作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继续点单。 戴着鸭舌帽和墨镜的老八此时已经走进了餐厅，百城刚好带着几个服务员巡查，一眼就认出了他。 老八，百城笑着说。 老八跺着脚说，哎，小声点儿。 潘宇这时候问鲁泽西，哎，有龙舌兰吗？ 鲁泽西笑了笑，当然有了。不多时，鲁泽西取了酒，那小碟子装了切片的柠檬和盐，一起拿了过来。 潘宇倒了一小杯，娴熟地把盐撒在壶口上，舔了舔盐巴，随后将酒一饮而尽，再咬了一口柠檬片。 鲁泽西笑了起来，你这个样子可不贵妇啊。 嗯，我从来就不是什么贵妇。 鲁泽西自知失言，却来不及挽回了，便也照着潘宇的样子喝下了一杯。 潘宇有些遗憾，嗯，没有以前的味道了。哎，你这瓶 Tequila 太高级了吧。 这句话一下子把陆泽西拉回到他们蜗居在城中村的日子了。那个时候日子清苦，陆泽西呢偏又有些小资情调，在手头宽裕的时候会买几瓶龙舌兰过过瘾。不过那个时候能买到什么好酒啊？ 100块钱三瓶，还记得吗？ 记得，那个味道啊，那真是太呛人了。 我天哪，都快把我呛哭了。潘瑜的眼里闪动着晶莹。哎呀，那时候啊，我就想，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啊？可是现在回过头来再看，却发现那种苦，真的也不算苦。喝什么酒，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跟谁喝。 鲁泽西语塞，心内却是一片暗涌。那个时候，他们不但喝100块钱三瓶的龙舌兰，他们还穿着10块钱三条的内裤。是啊，苦啊，是真的苦。苦到他现在想起来，嘴里还能品出那股涩味。 菲斯特餐厅，百成看着老八，哭笑不得。老八，你这是来吃饭？ 老八把百成拉到了一边。哎，海丽在这儿呢啊。 嗯，对，就在那边，我带你过去。 哎，别，我弄成这样啊，我就是怕他认出我来。 什么情况？ 哎，说来话长。哎，我再问你啊，他是不是跟一男的在一块儿呢？啊？ 是。是有一个男的。 哦，老八叹了口气，我不瞒你啊，这海丽是来相亲的。 那你这样， 我是来阻止她相亲的呀。 真有你的，老八，海丽都和你离婚了，你阻止她相亲，这师出无名啊。 所以我才这样呢嘛。老八说着，摘下了墨镜。 你可千万别闹事儿啊。我这开门做生意呢。 那万一海丽她要跟那男的他们。 嗨，那个男的一脸猥琐，海丽一定看不上他。 那不行，那不行，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情呢。 哼，真服了你了，老爸。这样吧，你跟我来到我办公室去，那有监控，你盯着他们，这样总可以了吧。 这样啊。那谢谢你啊，百成，走，好， 走吧，跟我来。陆泽西家，潘瑜正色，看着陆泽西说：“老陆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以前那么苦，你都能熬过来，怎么现在你就经不起一点风浪了呢？”啊？ 我，陆泽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不就是被那默默拒绝了吗？怎么了？天塌下来了？你至于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吗？ 你怎么知道？我没有啊，我也出去。 你也出去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你每天晚上出去喝酒撩妹，那叫正常人的生活呀。你看，你别这么看着我，咱俩不是没有共同的朋友，是他们告诉我的，我什么都知道。 不是潘宇，我挺喜欢这么生活的呀，无牵无挂，真的特别好，特别自在。 潘瑜突然掩面痛哭起来，吓了陆泽西一跳。 陆泽西手足无措地说：“哎，你别哭啊，不是你这怎么了？ 老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啊。” 不是，我变成什么样了？我不是挺好的吗？哎，你疯了吧，潘宇。陆泽西站了起来。你别哭了行不行？你这哭哭啼啼的让人看了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。 陆泽西。潘宇一拍桌子也站了起来。潘宇的眼泪一直没能止住，他是真的心疼陆泽西。当年抛弃陆泽西，提出和他离婚，潘宇没有心疼。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，婚礼前夜和陆泽西在酒店作别，她没有心疼。再后来，陆泽西帮助潘瑜，为了他差点进了监狱，潘瑜也没有心疼。可是此时此刻，她看着精神颓废、日夜颠倒，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翻滚着的陆泽西，潘瑜心疼了。潘瑜回卯城，本是为了给自己找一条活路， 本是为了将自己的下半辈子重新托付给陆泽熙，但是这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了。潘瑜多想看到当年陆泽熙的样子，意气风发却又一无所有。他的声音微微颤抖：“ 老陆，你振作起来好吗？回西洋，照常工作，照常生活。默默如果真的只是你的过客，那就让这一切都过去。你已经失去他了，你不能够再失去西亚呀。想想当年吧，你一无所有却无所畏惧的当年，你现在有什么理由放弃你自己啊？” 陆泽熙抿着嘴，有热泪从他的眼角滑落，他赶紧伸手抹去了。他笑着说：“知道，知道，潘云，谢谢你。” 中午十二点，菲斯特餐厅人满为患。靠窗的位置因为离中心区域有些远，才略清静一些。海丽心不在焉地搅动着杯子里的苹果汁，这杯苹果汁因为端上来太久已成灰褐色了。 老钟还是含情脉脉地看着海丽：“小海啊，吃饱了？” 海丽浑身都不自在：“ 啊，吃饱了。买单吧，服务员。”“ 别，怎么能让你付钱呢？”“ 啊，还是我来吧。”“ 不行。 那我们 A。”“ 什么玩意儿 ？AA， 我跟你 AA， 小海啊，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？啊， 我没这个意思。”“ 那这样吧，啊，今天呢我请，下回再你来。”“ 还有下回？” 海丽暗想，像这种饭吃一回就足以了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像阳光一样》，道山作词，杨洋作曲，熊天平、杨洋演唱。 幸福像阳光一样，人人把幸福向往，只要你心胸宽 着天使的翅膀，飞越